好，今日加开到第五节啦，今日好多嘢讲啊。 嗱，咁啊，第五节咧，一定要讲下大家最关心嘅股市同埋呢个中美贸易战啦。嗱，因为咧股市咧最近咧其实美国咧真系大起大落嘅吓，因为咧可以升几百点，跌几百点。咁好地地咧升咗几百点咧，突然间朝头早佢传个消息出嚟咧，又跌翻几百点落嚟，呢个奇子啊！嗱，咁啊就系事完咧，早呢个特朗普要提出呢个贸易战啦，就向中国进口嘅呢个铝材啊、钢材咧就征收关税。 嗯， 咁啊，中国咧初咧都即系讲下啲好说话啦吓，咁啊后屘咧李振就反即刻出招啦吓，还击。就向中美國嘅大豆咧，就即係啦，徵收關税，同埋啲飛機啊、汽車啊嗰啲咁嘅嘢啦嚇。主要係打擊佢嗰個大豆。嗱，因為咧美國咧，即係中國入口美國大豆咧，一年有140億美金，咁啊佔呢個美國咧嗰個份額好大下嘅。咁另外其他部分咧就喺巴西度進口啦。因為咧中國進口大豆咧，其實大豆就主要係有即係嗰個製造嗰啲加工食物嘅用途嘅，好多食物咧加工咧都要加大豆落去做原料嘅，咁變咗咧，我哋而家食緊嘅好多嗰啲叫經過加工嘅食物都係由大豆去即係好主要嘅成分啦嚇，咁所以咧佢一話打擊大豆咧，就令到美國咧好多嗰啲叫有幾個州嗰啲工人咧就梗係出嚟叫苦連天啦，因為一到佢一抵制或者佢加你嘅關税嘅時候，你競爭力就不如依個咩嘅啦嘛，不如依個巴西嘅啦嘛，咁仲要俾巴西搶咗你嘅份額。 係，咁啊睇翻資料就係大部分即係、就是、出產大豆嘅嗰啲州份咧， 係 都係即係追正阿特朗普嘅麥門喎。 係啊，佢大部分都係共和黨嘅支持者， 佢投嘅票嗰啲人 係啦、啊，都係共和黨同埋特朗普嘅支持者嚟嘅。咁、今次咧，大陸有篇文章咧，就叫合客行啊，係嗰、那個。是那個一個好像是人民日報海外版那個一個那些微信的帳戶來的那即是 金融小說的 是的屬於半官方的就等於差不多半官方的那個喉舌來的一個那些叫做網上喉舌來的那他寫了一篇文章就是說中國呢就對正這個特朗普的爪門呢去打因為呢他徵收幾個地方的關稅呢主要呢嗰、那個影響受影響咧，都係特朗普支持者嘅州份，係、嘛？咁尤其是依個大豆啊、小麥啊，小麥冇，主要係大豆。咁、加上咧嗰個飛機同埋咧嗰啲工業嘅嘢咧，其實就正正咧就係好多特朗普支持者。咁佢話咧，今次咧中國出咗依招之後咧，咁你特朗普咧係一定要好快、好短時間咧有回應嘅。咁果然咧，特朗普就話咧考慮因為咧你記得啲字眼啊，考慮。向中國咧徵收多1000億美金嘅呢個税項咁講嚇，即係貨品啊，1000億美金嘅税項。咁呢個考慮咧，其實就可圈可點嘅，咁啊可以考慮，可以唔考慮㗎，係咪先？ 唔係考慮就會考慮，但係會唔會做啊？另外一件事，可以考慮完之後唔做嘅。 係啦，嗱，因為呢個叫做其實琴日咧朝頭早啊，呢個白宮經濟顧問咧嚇，首席經濟顧問咧嚇就出嚟講嘢，就話咧呢個總統咧到時咧都會即係睇過好多有關政策啦，但係咧佢都係比較樂觀嘅，因為嗰啲嘢咧未必會行，即係未必會實行，而且咧呢個叫做徵收關税呢個措施咧，其實都係一個談判嘅籌碼， 或者講到明啊， 講到明係談判嘅籌碼，咁你講到明咧，市場就唔怕你啦，變咗市場升。咁但係當佢講完之後咧，市場升咗幾百點之後咧，特朗普突然間又話咧要報復向中，因為中國咧向大豆徵税咧，咁啊特朗普話要報復就反彈你1000億嚇、理曬啦我啦，我而家嘥 bet 啦，同你賭多1000億。 咦，變咗賭性喎， 變咗賭性啦嚇，咁 大你 係啦，我而家除咗嘥攬之外，仲要嘥 bet 啦，仲要大埋你一堆頭， 大埋你做充18多。 唔係，仲要咧係打賭有一點嘅咧 ，split 開兩份啊。 哦，係啊，分牌我要分。啊！我而家兩隻煙咁樣，咁當然啦。我哋從呢個解讀咧，其實從政治層面咧，特朗普係要屈服嘅，因為咧有個問題就係咧，習近平係冇選舉壓力，而特朗普有。咁當中國睇到特朗普有選舉壓力嘅時候咧，佢就重點鋭你最痛嘅地方嘛。你個地方痛咪鋭你咯，係咪？咁所以咧，我哋會判斷咧，就係佢。呢、這個習近平咧，即係會先贏一仗。咁但特朗普之後咧，會唔會贏翻咧？係會嘅。點解咧？因為老實講啊， 中美呢個角力，大家都係打嘴炮嘅啫。到到真係做起上嚟咧，喂，習近平對佢一啲影響都冇噶，買貴啲唔買貴啲都人民受嘅苦又唔係我受，我大豆加 25%， 我一啲 大豆都大豆貴咗，咁最主要就係個通脹壓力啦，對中國嚟講，係 啊， 咁影響物價指數咯， 係啊，通脹咪通脹咯。喂，大陸都唔怕你呢樣嘢噶啦，係咪先？你覺得對佢有影響咩？對佢 唔係大陸唔係唔怕通脹，不過大陸有好多應對嘅方法係普通嘅民主國家係做唔到嘅。 係啦，呢個咧係絕對係民主國家做唔到，就係、是、 例如將呢個通脹變成敏感詞啦， 又或者咧 搜尋唔到即刻， 又或者喺國內製造一啲咧中美決戰。而家我哋啊，國家生死存亡，亡我之心不死嘅美帝頭子向我國叫做咧進逼，我哋國家要團結，人民要咬緊牙關抵制美國。 嗯、 喂，當呢啲嘢出咗嚟時候，大陸人民就唔介意買貴少少噶啦啲嘢，25% 俾你，好俾你。嗯、 不過唔緊要，佢哋跟住依然係會好似嗰次日本。示威即係示威反日咁咧，就孭住個日本鏡頭啊！咁如果美國可能都會繼續用美國貨嘅， 嗯，呢個絕對會用美國貨啦。問題就係佢哋好多好多時候，佢哋係講一套就做一套嘛。跟住當去到呢個貿易戰真係要爆發嘅時候咧，喂，兩方面都係會撳住嘅咧，因為大家咧明知道共和黨中期選舉就快到。特朗普要為了連任要做事，而這個中共其實看正他的罩門而踢下去的，到了最後會怎樣解決呢？我覺得真的到時呢就學了這個曾志偉的掌門人 Super 大家都贏，你贏一鋪你贏一鋪打和，那就對了。最好是怎樣解釋呢？你回去美國跟你的草蠢的白人說，我們贏了中國了，中國向我們屈服了、Presidency、已經向我下跪了。跟住咧，習近平點講啊？向全中國公佈，我哋取得重大勝利，戰勝美帝投資嘅侵略。喂，大家有各自演繹啫嘛，係咪？好似一中國表咁樣係咪？各自表述。 一中國表就冇咗嘅，你唔好諗啦。 唔係啊，即係話類似嗰個概念。 但係咧，呢、這個係發生過嘅。當年兩伊戰爭咧，兩邊都話自己贏嘅。 係係，侯賽恩又話自己贏咗，呢、這個高米尼又話自己贏咗。 結果咧，其實兩個喺度打嚟打去，打嚟打去玩足八年咧，其實都冇乜進展嘅。 係啊，兩邊都死傷慘重㗎。咁啊，所以咧嚟緊，我覺得係最大機會就係發生呢個情況啦嚇、啊，就係、是、咧大家可能慢慢咧唔講。之後咧就不了了之。 其實而家國內都未係行阿通尼頭先講嗰條路線，即係話 講下先啫嘛。 係啊，唔係即係都未係去到要將呢件事變成一個嚇同、美國決戰、鬥爭都未去到嗰個階段。 未去到嗰個階段，其實佢好多企可以行嘅。加上而家中國坦白講啦，市場導向 始終阿習近平同阿 Trump 都係 friend friend 地噶嘛。大家都仲係留咗一手， 佢哋咧一定有偈傾噶啦。嗱，今次咧就你贏，下次就我贏。大家你嗱，你又攞一次彩，我又攞一次彩。喂，大家咁啊，好容易嘅啫。 一人贏翻彎嚇， 係一人一彎。嗱，我又俾下面你，你又俾我好下台。喂，最緊要咧，我覺得中共係會全力支持特朗普連任連任㗎，因為咧。如果特朗普喺中期選舉挫敗咧，如果民主黨上台，絕對係會撳住中國嘅，反而。呢、這個特朗普絕對係唔會嘅，佢一定係諗辦法咧配合你中國去揾多啲錢。 佢係咁嘅，佢係一定係打嘴炮就最叻，係講咧就講到好兇狠， 係啊，做就唔會做噶， 做就唔會點做啊。民主黨調翻轉講就唔係點講， 做就做好兇狠， 但係做下做下咧就逼下逼下，將你逼咗埋牆角，你都未知嗰只。 係啦，咁所以咧，而家中國其實佢哋睇到個敵人咧，真正敵人係民主黨，共和黨絕對可以做朋友，因為共和黨有利益就可以買通啊嘛。是不是、你要买军火啱啊，前美步枪协会你枪埋唔到卖俾我啦。 还好像佢最近呢都喺嗰边都兴 AK-47 㗎喎。 仿制啫，五六式应该係咪五六式嚟㗎。 佢係 AK-47 㗎喎，佢有人用㗎喎，喺美国都。 喔、哦、咁可能再喺美国再即係翻组啦，可能係。咁 我哋睇返呢嚟緊我哋反而解读呢就係、是、共和党。會在中期選舉有機會贏出，因為咧佢佢自從打出呢個貿易戰嘅牌之後咧，佢個民望係升咗好多嘅嚇、啊。因為上一次嗰個雷曼兄弟同我飲嘢嗰個都咁講啦，佢話咧喂， 佢一講完之後咧，佢係美國嗰、那個嗰、那個民意支持度啊急升啊，咁所以咧，如果中期選舉俾佢贏咗，喂，佢就知道點樣玩法，同埋中共其實都知道嘅，佢好明顯就喺度搞緊呢個連任嘅工程，係玩係為咗呢個中期選舉 做緊選舉工程， 係啦，所以咧佢有機會配合你初初講到大家講到好大哦震盪下，跟住咧到後屘草草了事，或者咧哦大家傾掂數啦，貿易咧。喂，次次都係咁噶啦， 總美國都有官員出嚟講話，話達成係和解嘅機會好大啊嘛， 咁 傾得成啊嘛， 係啊，所以咧，我可以同大家講咧，依、這個從來都係政治事嚟噶。我早幾個月嘅節目已經講咗噶啦，依個今次依個全世界股市係一個政治事，係因為特朗普上台先有咁特別嘅政治事嘅、嗯，而中國係絕對百分百配合呢個特朗普嘅，因為佢同。喂，老實講啊，中國嘅外交官員同美國打咗幾十年交道，由七八年建交到嚟而家，其實由72年尼克遜訪華已經開始，共和黨從來都係好易收買嘅。反而民主黨啊麻煩啦，民主黨咧表面上可以同你和好，實際咧就出陰招搞你，好似奧巴馬都係噶，咪搞第一島鏈啦，跟住搞咩 TTP 咯，根本每一招都係封殺你中共。嗯、但係咧，特朗普唔同。 奧巴馬嗰時做咗好多動作。 根本做到好多小動作嚟封殺中國嘅，但係咧調翻轉頭啦，小布殊咧初初上台口講就要制裁中國，一上到台，喂就同喂依個爭少少同依個叫做江澤民失敏咁滯。 因為當時更加冇辦法，因為佢啱啱過咗9/11，佢一定唔可以有咁多敵人，所以就要拉攏大陸。 咁其實都唔係問題嘅，因為咧小布殊家族不嬲都係同中國好好關係㗎啦，老布殊家族。 咁呢個當然啦，佢。咁樣嘅佢加埋個9/11咧，佢就冇曬辦法㗎啦。佢一定要快啲同中國埋堆㗎啦。 係，所以咧，你見咧中國咧，佢哋個政治解讀或者佢哋嘅外交政策咧，我覺得會係傾向支持呢個共和黨多啲嘅，因為你共和黨買到嘛，民主黨買唔到嘛。 之前都係㗎，之前咧大陸嗰啲粉青好中意講話，即係究竟希拉里同埋Donald Trump選嗰陣時候。佢話：嘿，特朗普做呢個川普做好啊！美國快啲忙過啊！我哋快啲過佢頭啊！咁噶嘛，嗰班憤青係咁噶。 即係你話美國忙過就難啲，問題咧美國嘅政策咧可以因為一個總統而改變好多嘢噶嘛，係咪？佢做好多暗地裏嘅嘢，你係唔知噶嘛，係咪先？咁你見到咧，之前奧巴馬我哋有講過啦，佢喺中國嘅外圍啊，全部做你諗下，南韓。俾佢收復咗，俾佢用嚟係即係擋住你中共嘅一個地方。日本係嘛？第一形成第一島鏈，跟住咧越南亦都俾佢搞掂埋，緬甸亦都俾佢拆反埋、嗯，根本就係成條線牽制你中國，係咪？所以咧當時佢重返亞洲，就令到你中國已經係陣。 係去到特朗普上台先撤翻啫嘛，將成個戰略重點收翻去本土。 冇錯啦，依、這個咧係對，喂，其實係解放中共嘅等於係中國 人，當時有講 啊， 係啊，所以特朗普未上台之前，我就話：哦，天有中共啊！你話冇辦法啦，嚟緊中共嗰勢會好強，因為有個總統，有個美國總統幫佢嘛，係嘛？所以今次貿易戰，我哋解讀咧係依個特朗普咧，表面上會係貿易戰嘅大贏家，同埋咧喺即係佢喺美國向住個選民交代到啦，佢個民望急升之後，我會解讀係個股市咧係會好快抽翻上去。當然呢單嘢解決咗之後，其實市場就等緊一個好大嘅消息，就係、是、哦中美貿易戰搞掂，大家咧皆大歡喜，跟住就個市抽上去啊。咁當然啦，最近我哋好明顯覺得特朗普沽咗期指啦，係嘛？一抽上嚟，哎呀，我未平曬倉，我哋出翻段説話，壓翻你幾百點，喂，你俾我轉倉先得噶，大佬，我都要平倉噶嘛，我要成股噶嘛，係咪？咁啊，大陸係咪一樣沽咗期指咧？大陸就難兩睇嚇，可能兩邊做到套凳都未定嚇，咁、我唔肯定啦嚇。所以咧，嚟緊呢次貿易戰，好關乎咧就係嗰個中期選舉。咁中期選舉咧，亦都係今次如果俾呢個共和黨過咗關咧，佢連任就輕鬆好多噶啦，係咪先？如果連任到啊，咩都搞得成啦，係嘛？咁啊，所以咧，我即係覺得大家咧， 而家對於特朗普嚟講最重要就係佢可唔可以連任，同埋佢個即係成個坐唔坐得穩咁耐。係 啦， 呢樣嘢係對佢嚟講係最重要嘅。 即係千祈唔好俾人 佢咧，佢實際上嘅本土優先咧就係佢自我優先。我講好多次，佢咧嗱，佢都講得好清楚嘅，同外國。咁梗係我哋自己國家優先㗎啦，咁同你哋 同我哋啲人民比，梗係我個位優先先㗎啦。 梗係啦，佢其實 因為我自己優先嘅，係 冇錯。 佢唔係特朗，唔係美國優先，係特朗普優先，係嘛？Trump first 嗱，咁所以咧，我哋嘅解讀都係咧，其實共產黨都要配合佢嚇，因為嗰個利益咧係對中共係最好噶嘛。依個特朗普上台或者共和黨上台啦，因為始終係能夠用錢買得到嘅總統啦。咁嚟緊股市點睇咧？嗱，經過依幾日咧咁反覆，其實反覆得好緊要啊，錯上錯落，錯上錯落。嗯、但係咧，尤其是佢咧係一個好用一個最低嘅成本，就喺期指，尤其是早市同晚市咧，喺一個成交偏少嘅地方，佢就掟你。好似啱啱嗰日星期一啦，啱啱星期一咧，啊唔係星期二，應該講星期二，應該咧出面外圍升咧就預計香港應該大升噶嘛。 嗯， 黑期咧顯示升900點，咁但係咧。特朗普一講句説話咧，美期即刻插水跌400幾點落嚟，香港咧即刻收窄成個升幅收窄曬啦，睇到得翻300幾點啦，最低升到百幾點，好似就嚟要跌咁滯啊，倒跌啦，後屘升翻300幾點。咁嚟緊咧，其實美股以前咧就淨係睇半個鐘頭嘅啫，收市半個鐘。而家唔係啊，而家淨係睇朝頭早，連收市半個鐘都唔使睇啊，因為朝頭早臨開市，亞洲臨開市之前咧就做嘢。所以你見到咧，佢哋其實主戰場咧，好似係喺恆生指數咁樣，係真係好似喺恆生指數擺明喺度影響你咁樣。所以咧，依、這個政治史因素係好大嘅，係全充滿政治史。但係我哋點樣去解讀嘅政治史咧？我哋係認為嚟緊嗰個貿易戰咧係會好快解決嘅， 嗯， 因為咧佢要拖到，不過咧未必會可能喺今個月內即刻解決到，但係咧。佢哋要做俾選民睇，嗱，我係真係有心制裁中國噶，我又係為咗工人利益噶，乜乜乜乜。咁但係咧，佢而家中國打出個牌咧，其實都想盡快收，要你特朗普收兵嘅。點解咧？因為佢一打就打你嘅大豆，就係打你啲工人，令到你啲嗰啲農民啊、工人咧即刻出嚟反啊嘛，係嘛？咁你特朗普唯有打下嘴炮，我覺得有機會咧，係到時咧。国会啊反对喎、过唔到喎，咁啊不了了之。 我谂 嗰单嘢， 佢唔会去到国会嗰步噶啦。 即系可能连国会都唔提上去。 唔系，到时可能就话，讲掂咗，讲掂咗， 已经掂咗 系。又即系派出特使嗱，嚟紧有机会，如果要解决呢单嘢咧，就系、是、派出特使去中国。 佢呢招话俾你知啦，即系咧，其实我哋打官司嘅人都好中意做嘅。一嚟就又攞禁制令，又出告票乜乜乜，其實轉頭咧就係避免去審訊之前咧，就一早已經和解咗，就為了和解而攞禁制令。 呢叫以戰逼和啊嘛，其實律師係因為佢哋好興庭外和解噶嘛，如果民事啊講緊唔係刑事，民事啊，佢變咗嘛，開頭就好兇狠，其實就為 第一仗係最兇狠， 其實就為咗和解，因為 就係為咗和解，就係為咗要拗嘢翻嚟嘛， 梗 係 啦。啲律师费咁贵啊，大家打落去，大家冇着数 啫。系，大家都知噶呢、這个，同打仗一样噶咋。 系啊，所以咧呢场 消耗战嚟 噶。迟啲可能好快有啲咩特朗普或者习近平派出嘅特使，到时喺个中立嘅地方，大家握手言和。跟住嗰日咧，股市就升一两千点，就系咁样啦。咁啊， 咁呢个剧本好肯定系写咗噶啦，不过睇下几时发生啫。 打唔成嘅，因为呢啲咁嘅嘢，老实讲，美国同大陆打。呢、這個商人一千自損八百， 自損八百， 咁做嚟做咩咧？ 喂，講真啦，全世界嗰個經濟咧已經去到咧，尤其是中國同美國已經去到咁龐大嘅經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係嘛？我已經其實講過好多次噶啦，兩個國家分唔開噶啦。 仲有啊，美國唔想大陸冧噶，你唔好以為美國佬想大陸冧啊，大陸冧咗佢都好唔掂噶。 喂，調翻轉頭，大陸都唔想美國冧。一樣嘅啫，喂美國真係嘅，而家兩個已經係變咗連體嬰嘅啦。 如果當年係想冧嘅話，就當年就唔會走去買咁多美債啦。 啊，買美債另一個原因就係有回佣收嘅。 但係其實嗰陣時美國佬係發啲美債係叫大陸買， 係啊， 主要嘅原因就係喂大陸點解要買啊？因為你死咗我都好大鑊啊！我出嗰啲嘢出去邊啊？ 其中一個好大原因就係朱鎔基嘅仔去負責嘅單雕啊嘛，跟住喺摩根大通同埋大摩嗰度收咗回佣嘛，一點幾個 percent 啊！喂，幾萬億啊，大佬收一點幾個 percent 佣金啊！嗰度係講緊幾百億美金嘅佣金喎，係咪？所以咧唔好睇得即係嗰啲國家嘅嘢睇得咁認真啊，係嘛？你諗下收幾百億佣金。美金嘅佣喎，嗰啲回佣唔少錢嘅，大佬嚇、啊，你知道牽涉到個佣金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我哋睇嗰個貿易戰咧，其實我哋比較樂觀嘅，係會結束得，我諗都會 幾快下嘅，而且都係草草收、草草了事。大家對呢個叫特朗普好有期望啊，佢會制裁中國咧，我覺得大家會失望。不過咁，大家會仍然咧睇到佢精湛嘅演出，就係繼續呃鳩呢個美國嘅愚蠢白人，同埋一啲好愚蠢嘅香港黃絲，同埋中國喺中國喺美國。渴望呢個特朗普上台會令到共產黨倒台嘅， 仲有一班譬如喺美國嘅華人啦， 係啦， 同埋另外一班 好似余傑咧， 係啊， 余傑嗰啲咁嘅愚蠢嘅呢個以為自己已經係脱亞入歐嘅呢個愚蠢中國人，我可以夠膽保證啊，特朗普嘅精湛演技咧係會繼續為你演出，而俾希望你令到你覺得特朗普會令到中共倒台。調翻轉頭，我夠膽講特朗普呢個人。連即係在位一年咧，就可以令到中共嘅壽命延長十年。如果特朗普成功連任啊，中國起碼捱多五十年以上，就係因為有個特朗普幫幫手嚇。咁、所以咧，皆大歡喜啦！如果你有炒股票嚇、又有得炒下，又有波幅玩， 就喺炒股票嘅角度嚟講，係啦，呢個都係好事嚟嘅。佢兩個冧就大鑊啦。 睇波幅就太勁啦！ 嗱，逢係特朗普出嚟勾勾咧，個股市大跌咧，嗰日買。跟住咧，佢又唔出聲，有好處升翻去，你就沽翻佢，可能可以賺翻兩次。當然啦，大方向我係睇升嘅。佢突然間可能有一次咧，佢就唔再出嚟唱淡嘅咯，跟住個市就夾爆上去嘅啦。咁如果你去當時唔覺意沽咗，就可能好大，就俾人夾好多啦。咁大方向我都睇好嘅嚇，嚟緊唔會啲人話會唔會見二萬八咧？我夠膽講喺九月份之前應該見唔到二萬八。但是年尾我是睇淡嘅成個市，因為我同大家解讀呢個政治市，就係、是、年頭至到年中就會炒爆，推到去一個好高峰，之後去到高位就爆咗上嚟咯，就爆炸啦！嗰個成個市，咁係咪咧？亦都可能仲有幾個月，大家去解讀，慢慢睇落去。 係咪因為十二月已經就係過咗個中期選舉啊？ 十二月定係 十一月選？ 十一月選，其實中期選舉之前後都冇關嘅啦。佢而家係要累積啲分數咁解啫嘛。嗱，我有做嘢㗎，墨西哥起圍牆起兩節咯，係咪先？全部做嘢都係做少少嘅啫嘛，係即係話俾人聽嗱，我做緊嘢㗎啦咁講 即係我冇唔做嘢。 係啦，咁股市咧亦都推唔到咁耐嘅，但係咧成個勢咧就係咧要將成個股市推到上去最高峰，我覺得係。咁啊，今日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做多五節啦，不經不覺嚇。咁啊，我哋下星期再見啦， 好，拜拜。